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在北京开幕。 此次展览展出了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200件套藏品，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文明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 平山玉夫这个展览是咱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展，呈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关于丝路文明的展览。 整个展陈设计按照地域分为4个单元， 在这里面呢，我们既能感受到文明本身带来的厚重，也能感受到艺术给我们带来的审美的享受。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草原丝绸之路等等。12月16号，一带一路国际日即将来临之际，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播出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一带一路国际日专题节目，介绍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文明间交流互鉴，为今天建构人类共同体提供历史境界和启示。本期节目特邀专家严志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等展览策展人，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被称作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草原丝绸之路等等。时代在发展，丝绸之路也在变化。现在我们有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12月16号是一带一路国际日，这是全球民间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为宣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而发起的国际民间节日，也是第一个起源于东方国家、代表东方国家文化自信的国际民间节日。核心思想源于中国领导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走进国家博物馆，聊一聊那些和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的著名展览，展现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文明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今天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境界和启示。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11月27号已经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很多朋友啊都对这个展览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下面我们就邀请平山玉夫展策展人、国家博物馆专家严志先生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严志你好。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啊，现在可以说是在年底的很多展览当中的一个大热点了、很多朋友对他都特别感兴趣，一方面呀、是感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很陌生、所以严志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内容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这个展览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年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境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日本的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一个关于丝绸之路文物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览。 说到这儿啊，下一个问题出现了啊，严志， 平山裕夫是谁呢？ 对，平山裕夫先生呢，他是日本当代画坛的一个巨擘啊，是日本当代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画家。那么他是以佛教题材的画作在日本画坛独树一帜。平山裕夫先生呢，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中日友好的使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个人的努力，自己资助，同时呢，也在日本社会各界募集了很多资金，资助中国敦煌的文物保护以及敦煌学的研究。这是他对中日友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同时呢，他也对很多中国其他的文物古迹提出了很多保护的支持。因此呢，平山裕夫先生呢，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职务，同时呢，也是被这个中国政府授予了中日友好的一个奖章啊，是中日之间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同时呢，他本身呢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因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啊，他的足迹遍布中亚地区和北印度、巴基斯坦地区，他目睹了很多战乱冲突地区的文物遭到了破坏，包括人为的破坏以及自然环境改变产生的这种破坏，所以他一直长期致力于战乱冲突地区的文物保护。这次我们看到的平山裕夫藏丝路文物展里面绝大部分展品都是他毕生的保护文物的心血和结晶所在。 很多朋友啊也已经了解到了，这一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展出的展品呢，绝大部分啊是来自日本平山裕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200件套藏品，还有一件呀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日本的平山裕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平山裕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是平山裕夫先生自己建立的一个私人博物馆。虽然它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啊，但是它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公益机构。它里面的绝大部分的藏品呢，都是平山裕夫先生捐赠的，包括他的收藏以及他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平山先生呢，实际上2009年就去世了，其实走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才70多岁。但是他的一生非常的丰富多彩。他呢是从小是生长在一个佛教家庭，后来呢在日本绘画专科学校来学习绘画，而且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出人头地啊，在日本开始有了影响。那么在他的佛教绘画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开始产生了对于日本文化源头的追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呢他受到国家资助去欧洲留学，成名之后呢，在自己的努力下，他又常年在中亚地区沿着玄奘之路啊，重走这个中亚之路，佛教东传之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本身呢，他的初衷是为了探寻文化之源啊，吸取这个佛教题材创作的灵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刚才我说的那样，发现很多文物急需得到保护。我们知道中东地区又是长期处于一种战乱和冲突的状态，他就自己出资，甚至是在日本社会各界利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募集了很多资金来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物。这就是呈现给今天我们观众面前平山裕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其中啊有200件套展品来自平山裕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还有一件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哎，跟大家说一说，这一件啊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是什么呢？ 这件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呢，是1956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独孤思静墓发掘出来的一尊黄釉骆驼俑。这个骆驼俑呢非常高大，它神态也非常的精神啊，神采奕奕，栩栩如生。这件东西呢，它首先呢是作为骆驼啊，是这个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运载工具，也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同时呢，独孤思静墓呢本身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考古遗迹现象。因为独孤家族我们知道，它是北周到唐代的一个很重要的鲜卑家族，本身呢它是有鲜卑血统的。同时呢，这个独孤思静呢，虽然他本身根据墓志啊，官位并不高，但是他的家族墓地在那儿。他有一个同宗的一个兄弟叫独孤思真，他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更加精彩的一些像胡人啊、骆驼呀这样的一些陶俑，三彩的陶俑。所以说明了通过这样一件器物，表明 中国敦煌是整个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在通过这件骆驼可以打开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扇门啊，对，这样是有一个有设计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哎，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丝绸之路的展品啊，馆藏这一件进入到平山御夫展的重要原因了。哎，说到骆驼，很多朋友就能够想到沙漠，想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著名的丝绸之路，非常非常的贴切啊！我个人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当时你们在选择这一件入展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备份的展品呢？ 其实我们之前还是有几个备份展品啊，备胎啊，其中当然很多备胎实际上甚至是要超过这件展品的精美程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吧，比如说有的是在我们的古代中国展线上啊，有的呢是因为它的质地和保存现状可能不太适于展出等等等等，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一件。 回来我们说平山御夫展的那200件展品的情况啊，这200件展品都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呢？严志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后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挑选一些重点展品给大家做详细的点评。 好的好的，这个展览呢实际上分成了四个部分，是按照这个丝绸之路的四大地理单元来进行的划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地中海地区啊，我们用伟大的海这个标题作为这个展单元的主标题。因为我们知道地中海是对于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来说呢可能相对比较陌生啊，或者是大家仅仅对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就是一个三面都环绕大陆的一个类似于内海的这样的一片水域啊。但实际上呢，地中海对于早期文明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舞台和通道，在地中海沿岸呢孕育了最早的几个著名的文明，比如说埃及，比如说两河流域，比如说古希腊啊，克里特岛啊，早期希腊文明等等等。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既可以看到古典时期希腊的陶瓶啊、青铜器啊，还可以看到地中海东岸，比如说像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在两河流域影响之下的一些很精美的玻璃器啊等等。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单元看到，就是在早期文明，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代，东方是如何影响了西方，也就是今天的希腊文明的产生。第二个单元呢是四方之王，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两河流域呢，它是人类最早文明的诞生地，同时呢，它也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着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然后伊朗地区呢，虽然它是作为一个内陆地区，但是呢，它受到了西方两河流域文明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呢，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呢，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从而开启了波斯第一帝国的辉煌历史。波斯文明随着它的帝国的不断的扩大，然后也向四方进行着传播，它的这个很有特色的一种酒杯叫莱通杯，后来向东传到了唐朝啊，向西呢传到了希腊，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内容。第三个部分呢叫做宙斯佛陀文明交融的中亚与印度。我们为什么用宙斯和佛陀这两个好像完全不搭界的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呢？就是因为这个单元里面所呈现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来自于犍陀罗地区的犍陀罗雕塑。一提到犍陀罗，我们就知道这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整个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乃至印度北部所带来的一场希腊化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呢持续了几个世纪，影响之广啊，还有影响之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呢，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犍陀罗文明最鼎盛的时期，希腊风格的雕塑融入到了印度佛教的题材当中去，所以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伟大的犍陀罗文明。犍陀罗的佛造像有着非常明显的希腊雕塑的风格，比如说它人体的这个结构比例，以及这个肌肉的表现，还有这个面部的这种写实等等等等。同时呢，它在衣着、在发饰、在姿态方面又有着明显的印度文明的元素，比如说有的菩萨带着花冠，表明这个菩萨的原型是印度四大种姓当中的第二种姓刹帝利，也就是武士阶层。那么有的菩萨或者是佛陀呢，他是不戴花冠，只戴一些发饰还有璎珞，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婆罗门阶层。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元素和符号的混搭 和这种交融，那么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刚才呢我们说过了前三个单元，分别是伟大的海、四方之王以及宙斯、佛陀，第四个单元名字叫做东土惊鸿，我们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展览里面，这200件套来自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的文物和展品呢，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境外的丝绸之路上的展品和文物，其中呢还有8幅平山玉夫先生自己创作的敦煌的写生素描。所以我们怎么去设计最后一个单元，有中国的元素呢，只有这个平山玉夫自己创作的绘画，那么我们呢就想把这8幅作品呢和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黄釉骆驼影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用惊鸿一瞥的方式来展现丝路东端中国文明的一个景象啊，就是这样。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前面呢我们是谈到了这一次平山玉夫展的整体的结构，还有展品以及设计，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展品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呢？严志先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整个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物种交换以及这个物质贸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通道。因此呢，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呢，近年来也是非常重视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这种展示。在将来呢，我们也会把它打造成一种系列展览的形式来去进行展示。首先呢，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的这批文物呢，本身是代表了丝绸之路文明当中文物的非常高等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看到大批的这个犍陀罗的浮雕还有雕塑，以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的这些文物，都是在其他的国外的博物馆里面我们虽然常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和水平是非常之高的。这和平山玉夫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独到的艺术眼光和深厚的文化功底是分不开的。其次呢，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虽然是按照地理进行了划分，划分成4个单元，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单元里面，我们对于文物的解读、摆放和排列，都是在遵循着一种尽可能体现文化交融、多元文化共存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来去进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单元里面在讲地中海文明，我们把犍陀罗单元里面的有一件菩萨立像，就放在了第一单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开头就向观众暗示啊，希腊文明和中亚文明是在未来会有一个交汇。那么当观众走到3单元，也就是中亚文明的那个单元的时候，忽然想到，哦，这件东西和刚才我们在第一单元看到的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哦，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回顾，我们会发现，哦，原来文明的交汇是这样普遍和这样的俯拾可见，就是想向观众传达一个这样的理念。 我们大致了解了平山玉夫展的一些情况之后啊，一共有4个单元啊，我们已经把第4个单元当中啊，来自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展品做了介绍。那其他还有3个单元，每个单元给我们挑一个重点展品做介绍吧。咱们从第一单元开始。 好的，第一单元里面呢，有一件来自南意大利的牛首形红彩陶酒壶，这件东西非常的奇特啊。实际上我们叫它酒壶，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叫做莱通的酒杯。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它的造型是来自于西亚波斯地区的，其次呢，它的这个整个形状呢是塑造成了一个公牛的牛头的形象。公牛崇拜实际上是来源于西亚地区，那么两河流域，同时呢，随着这两河文明的向外扩张，成为了包括埃及、希腊以及整个印度北部地区 广大地区的这个一种共同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哈。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公牛头在这个希腊里面表现得如此写实哈。同时呢，它这个上面呢，它这个牛的脖子这个地方它画了一幅画，是利大与天鹅的故事，这是古希腊最经典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宙斯化身为一个天鹅来吸引这个美女利大的注意，然后他们生下了这个双子座哈，这个两个大力士等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展品上面不仅有来自西亚的元素，还有来自希腊本土的元素，同时呢它又是出现在南意大利，这是希腊殖民时代的一个产物。 第二单元四方之王的重点介绍是哪一件展品呢？ 四方之王呢，我们想重点介绍一件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800年的这么一件陶器。这个陶器呢，如果观众们进入展厅之后会一眼辨认出它，因为它是一个牛的形状，而且这个牛的形状呢做得非常的抽象，很具有现代感。首先呢，它是一个流牛啊，所谓流牛就是它的后背啊后脊那个地方是肿胀的一个大的一个像骆驼驼峰一样的东西啊。这种牛呢，实际上它最早是在南印度地区驯化的，但是呢整个这个公牛或者说黄牛在西亚地区是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西亚东非地区就已经开始驯化成为人类的家畜，这个和整个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是几乎是同步的。所以说呢，牛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种动物，它不仅能够提供肉食，还能够提供乳制品啊，还有这个皮革等等等等。所以说在当时出现了普遍的公牛崇拜。 平山御夫展总共有201件套的展品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只能够重点点评其中的几件。您为什么连续选择了两件公牛题材的展品呢？ 为什么在两个部分里面我都选择了跟牛有关的展品呢？啊，就是因为公牛崇拜在早期文明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通过不同的地区，通过不同的表达形式来表达出对于公牛崇拜这种信仰是多么的深刻啊，以及他们传播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包括其实这里面关于牛的这个形象啊，在所有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因此呢，我通过这两件展品实际上想提醒观众，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看文物当中所蕴含的文明交流的痕迹和元素。 第三个单元宙斯佛陀，我们重点介绍的展品是哪一件呢？ 这里面啊，主要是犍陀罗雕塑，佛造像雕塑。这里面呢，我本人特别推荐看的一件展品啊，是弥勒菩萨坐像。这个是出自犍陀罗地区，是在公元2至3世纪雕刻的一尊这个圆雕的佛造像。这个佛造像跟我们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大耳垂肩、满头罗髻，还有这种面容慈祥的这种佛造像，中国式的佛造像是有着巨大的不同的。 很多朋友啊，如果你初次看到这样的一尊弥勒菩萨的坐像啊，还会以为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当地人一个塑像呢。 对对对，如果不是他头后面的那个背光，包括他的胸前的璎珞，我们是几乎无法辨认出他的文化属性的。这就是犍陀罗佛造像当中所体现的浓郁的希腊造像风格和元素所体现出来的。 平山御夫展介绍的最后还有一个内容，如果听众朋友啊到了国家博物馆去看平山御夫展，该怎样去看，如何理解这些艺术品，如何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严志先生，您作为这个领域研究的专家，给我们普通人做一次导览吧。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批展品呢，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内在的联系性非常的强，所以希望大家在欣赏的时候要多多关注展品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呢，就是这批展品的颜值非常之高，因为这个平山御夫先生啊，他作为收藏家和艺术家，他的这个眼光和这个功底都是非常深厚的，希望大家喜欢这些展品。第三呢，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赏心悦目的展品和这个气势磅礴的展览呢，进一步的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平民情怀平山御夫藏丝路文物展，全景式展现了古丝绸之路沿线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的历史风貌。感谢严志先生通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介绍，让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展览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的其他内容。

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一带一路啊，近年来引起国际的关注，而我们普通人啊，对丝绸之路的展览啊，也是兴趣越来越浓厚。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已经是年底了，有请啊严志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盘点在过去的2018年啊，有哪些和丝绸之路有关的展览。很多朋友在看过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之后，对丝路文化的其他文物也是特别有兴趣，我们在这儿呢也做一个盘点，来听严志的介绍。先来问一问严志啊，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都有哪些展览，重要的展览，你认为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呢？ 2018年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很多很多国内国外的展览，其中呢，我认为这个和丝绸之路有关联，并且呢，给我带来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展览，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无问西东》，这个呢名声很大，收音机旁边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现场看过。这个呢展览呢是实际上呢是就是专家学者作为策展人和我们国家博物馆策展团队进行结合的一次尝试。这个展览呢是一个学术性和观赏性都特别强的一个展览。它主要是讲述了在丝绸之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啊，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看点。第二个展览呢，就是《大唐风华》。这个展览呢是2018年9月开幕，到现在还没有落幕，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的文物来展现了唐朝社会的风貌。我们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唐朝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唐朝，是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那么这个展览就是在这样一个看点哈。第三个呢是古蜀华章，是在今年的7月到9月期间展出的。这个展览呢，通过古蜀文明的三个阶段，展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些面貌，以及中国和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种内在的联系。 刚才严志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三个重点展览，分别是《无问西东》《大唐风华》以及《古蜀华章》。那么他们的各自看点以及他们的重要意义都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严志的讲解。咱们从第一个《无问西东》开始说起吧。 《无问西东》这个展览呢，非常的具有学术性和观赏性，实际上是集学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实际上它的核心啊，非常巧妙地选择了13世纪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中国，他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但是又是千丝万缕的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联系。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它有一组核心的展品，这组展品呢，就是首先是南宋的画家他画的《耕织图》啊，表现这个田园的风光，以及这个农人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一个场景。同时期稍晚呢，在意大利有一个画家叫洛伦采蒂，他画了一幅壁画，叫做《好政府的功效》。其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四个农人在打谷场上打谷。这个场景呢，和那个南宋画家的那个打谷场的那个册页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神奇啊，东西方基本上同一个时间段画面呈现的场景是基本一致的。 对，而且呢，这个还不是一个巧合。经过这个李军教授的研究啊，他认为实际上通过像马可波罗这样的行商啊，从意大利到当时的元朝，当时大都，他们会把很多创作于南宋甚至是元代的一些作品会带到西方，从而影响到西方绘画的一些主题。因此呢，在这个展览里面，好多西方绘画，尤其是在意大利现存的很多这个中世纪的宗教画，还有这个世俗画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浓郁的东方的影子。 无问西东展的精彩展品啊，非常的丰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哪些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展品呢？或者哪些内容要跟大家说起呢？ 在这个展厅里面啊，第一件展品实际上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个公元1世纪的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一个壁画，叫做《花神弗罗拉》。实际上这个画面是一个背影， 花神身着着这个轻盈的丝绸衣服，然后呢远离观众的视线而去，跨着一个花篮，体态非常的优美。关键是他身上的这个轻如蝉翼的薄纱呀，体现出了这个东方的丝绸在罗马贵族的眼中是多么的飘逸和潇洒，所以这个是特别令我震撼的一件展品。 我们说到了最关键的一组展品，那两幅画，也说到了令人震撼的展品是这次展览的第一幅展品、 嗯、 那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展品要做介绍呢？ 还有就是这个展览的最后一组展品是特别有意义的，这组展品呢是东西方两幅作品的对比。西方呢是来自于法国的枫丹白露画派画的一个叫做沐浴中的女人，这幅画在西方的艺术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幅作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广东新会的明代木板油画，叫新会木美人。这两幅画呢实际上他们的绘画风格非常的接近，新会木美人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是明代的西方的传教士经过他们的手笔重新绘画出来的这个东方美人，所以跟这个枫丹白露画派的画的这个沐浴中的美人可以说是非常的酷似啊，所以这两个就体现出了东西文明在明代这种交汇的状况。关于这个展览呢，要想给观众传递的一个信息是这样的，以往我们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跟中东地区和阿拉伯文明的兴起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说伊斯兰世界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的这个手稿，那么促使了在14世纪、15世纪意大利人重新把这些手稿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这是传统学术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原因的一种解释。但是呢这个展览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过程当中，东方的艺术和文化乃至政治理念在向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样。 2018年国家博物馆和丝绸之路有关的重点展览盘点，前面我们说到的是无问西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大唐风华。 大唐风华呢是一个唐朝文物精品展啊，这里面几乎囊括了在唐朝这个主要的一些文物器类，比如说陶俑啊，比如说金银器。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大唐风华展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展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墓葬壁画 啊、 这个是以前的唐朝展里面所比较罕见的一种展示方式。 为什么在以前的展览当中啊壁画并不是重点，而这一次的壁画是一大亮点呢？ 首先呢这个因为唐代的可展示的东西特别多哈、金银器啊，这玻璃器啊，陶器啊，陶瓷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而这个壁画呢可能由于这个体量比较大，在一般的这种临时性展览里面可能不太轻易的能够露面。但是这次呢因为是多家单位合作啊，不仅有陕西历史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等等等好多家单位合作，因此很多单位呢他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呢在资金上，在技术上，在很多方面都给予了很多支持，所以得以让这些不太容易露面的壁画得以能够和首都观众见面。 哎，说到了壁画啊，颜值跟我们大家来谈一谈吧，这些壁画当中的亮点又有哪些呢？或者是重点内容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里面呢有很多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壁画，比如说武惠妃敬陵的捧包裹的侍女图。我们知道这个武惠妃是唐玄宗的一个爱妃哈，她的墓葬里面的这个绘画作品都是非常上乘的，所以她在里面的而且她因为她是一个后宫的妃子，所以在她的这个壁画当中呢更多的是一些侍女图，比如说还有这个持如意的侍女图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来研究唐代的妇女的服装，尤其是宫廷服饰啊，以及她们的生活有着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其次呢比如说还有像韦浩墓的斜鹰似鸟图啊，这个是非常生动的，还有这个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拓片啊，当时也是在她的棺椁，她的石质的棺椁外面用线刻的这样的一些侍女和这个文官。还有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叫胡人打马球图 啊， 它这个上面就是很难得在中国的绘画里面啊，马球啊，我们知道马球运动是唐代贵族特别喜欢的一种运动，很难得在中国的绘画里面如此 动态的在表现一个场景，这是非常难得的。其次呢，在表现这个动态场景里面，马还有人他这个肌肉的紧张程度以及整个写实的程度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紧张感啊，是非常罕见的。这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传统绘画里面喜欢表现静态的山水啊、花鸟啊、人物啊，都是有一种这个静态的美啊，一种飘逸的潇洒的，但是这种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的画面啊，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在这幅图里面，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欣赏这些东西。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丝绸之路不仅让东西方的物质啊有了进一步的交流，更让东西方的文化有了交流。这其中啊，唐朝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刚才严志啊，你说到了这个胡人打马球图，我津津乐道。关于这幅图，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吗？ 嗯，就是关于这幅图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它的绘画技巧啊，绘画技巧我觉得和中国传统的绘画，尤其是和唐朝其他的仕女啊静物的这种绘画还是不一样的。个人认为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其他文明绘画技巧的一种影响啊，这也体现了唐朝在整个丝绸之路历史上它的这个重要的地位，以及它高度开放包容的一种社会的样态是有关系的。 说过了胡人打马球图之后啊，大唐风华的其他展品啊，还有需要跟大家做重点介绍的内容吗？严志， 嗯，这里面呢还有一幅线刻绘画作品，就是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石椁线刻拓片啊。虽然它是个拓片啊，因为那个石椁特别巨大，没有办法运过来，但是呢，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品。首先呢，永泰公主是谁啊？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也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那么他死的时候呢，年仅17岁，因为他也是妙龄而亡嘛，所以给他这个在今天前线的这个北部给他打造了一个叫永泰公主墓，那么也是和他的丈夫这个武延基合葬在一起。这由于他是一个李唐皇室的公主，所以说呢，这个墓葬呢里面有很多壁画作品，同时呢，在他的这个石椁外面啊，外壁也线刻了很多仕女图，这些仕女呢。他有的着男装啊，有的着女装啊，也是样态非常丰富，和这个壁画资料呢呈现出来的这个情景差不多啊，只不过他只是用线刻出来的一种作品。他大量的壁画和他的线刻仕女图也表明，永泰公主呢作为一个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墓葬里面是充满了这个女性日常生活的这种状态。大唐风华展呢，实际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陕西的相关的多个文博机构进行合作的一个产物。这些文博机构包括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西安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长武县博物馆等。为什么一次性的这个集合了这么多文博单位哈？就是因为第一，国家博物馆有这样一个实力和影响力，能够团结合作很多兄弟单位。其次呢，我们能够一次性的把这么多文博单位的珍藏的这些珍品拿一次性的展出，避免了观众在同样在陕西哈，你要东跑西颠各个博物馆才能看到，免去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烦恼。所以说呢，这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影响力和实力的一种体现，同时呢，也是就是陕西文博界对于此次展览的一种大力的支持的体现。因为我们知道唐朝的首都是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所以说呢，唐朝的核心区域也是在今天的陕西南部，因此呢，在围绕着这个唐朝文物啊，它实际上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收藏部门和收藏机构，所以能够一次性的把这些部门的这些文物给集合在一起，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进展厅来看大唐风华展，一次性的领略唐朝的风采。 2018年国家博物馆和丝绸之路有紧密联系的展览盘点，我们最后要说到的是古蜀华章。 古蜀华章呢，这个展览是今年的7月到9月展出的一个展览。我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在讲这个四川地区古蜀文明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分成三个部分啊，实际上它是在展示了古蜀历史的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呢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还有一个呢就是跟金沙文化有关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啊，第三个呢就是庆阳宫文化时期。我们知道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对于广大的听众而言是并不陌生的。这两个遗址呢，分别代表了从商代到西周晚期甚至春秋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呢，这两个文明呢，它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呢，也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文化特色。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三星堆的铜面具啊，包括那个枯木的那种大型铜面具，还有这个捧着不知道什么神器的这种铜人，还有鸟形的神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了三星堆神秘文化的面纱的这样的一些文物。乃至很多人呢都认为三星堆是不是外星人的一种文明啊，就产生了诸多的猜测。金沙文化呢以它这个金箔太阳鸟啊作为一个图腾而这个闻名于世，它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后续文化，那么也是这个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至于说这个庆阳宫文化呢，它实际上是古蜀文明进入到了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和中原地区发生了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学界认为啊，古蜀文明呢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可能和丝绸之路并没有很紧密的联系，但是在今天的盘点当中啊，研制为什么要把古蜀华章放作我们的和丝绸之路有关系的重点展览的介绍当中来呢？ 因为丝绸之路啊，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一条线路或者是一个单线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辐射的一个区域，甚至说是文化辐射的一种模式或者态势。西南地区通向印度，通向东南亚，这也是一条我们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在这个通道上我们今天的云南啊、贵州啊甚至四川地区啊，和我们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甚至印度地区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络。因此呢，古蜀文明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播和相互影响的交通带上，那么它呈现出自己自身的文明的特色，以及在它独树一帜的这个文明最后融入到华夏文明体系的过程，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这个展览要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专家严志，跟大家谈到了平山御夫展、大唐风华、古蜀华章，还有无问西东啊，这样的四个和丝绸之路有联系的展览。刚才呢是回顾，是盘点。严志，关于回顾和盘点的内容还要跟大家介绍的吗？ 其实我们的很多展览也都跟这个思路是有多多少少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开放实际上就是秉承了丝绸之路历史的一种延续哈，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所以我们大力的在宣传丝绸之路，宣传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一直要抱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向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办展览的目的。 刚才呢我们是做了回顾的介绍，我们再来做一做展望。2019年很快就要来临了，面对着普通人啊对一带一路、对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渴望啊，在2019年国家博物馆有哪些重要展览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吧。 2019年的3月份，我们会策划一个大型的“一带一路”联展，题目呢暂定为“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啊，这个展览呢是集合了“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文物精品组成的一个联展。同时呢，伴随着这个展呢，我们还要开一个全球博物馆高峰论坛会议，所以呢，这些都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世界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重要举措，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国家博物馆，了解“一带一路”，了解丝路的历史。